大家好，又是大肥的时间。点为之大肥的时间呢？因为呢乘胜追击，因为上个月呢我哋呢总体呢有60万 view。咁呢我最高领导人啊 Tony 呢就话想办法做多啲节目啦，咁希望做成到个势，咁叫我即係有能力嘅讲多集啦。咁变咗呢今日出呢就係5月6号，咁大肥看天下5月4号。咁点解我仲喺度呢？因为呢我甩底，因为呢公司有两张合同要签啊，变咗呢我预咗去济南呢就冇去到。咁唯有呢就喺香港咁继续努力啦。咁之前录嘅节目继续播啦。咁呢就而家呢睇下录返两节呢就星期六5月6号播，咁同个新节目啦。本身呢仲有一个呢个无极限地带一起播。咁但係呢就家底疗伤呢，因为呢冇办法就到KT 嘅时间啦，即係另外一位主持呢讲英文。咁我哋录咗一辑。咁如果今个礼拜录播，咁下个礼拜呢就录唔到，因为我唔喺香港，真係嘅，一定要去，因为老婆大人生日，唔去就杀人都有份，咁冇办法啦。咁唯有呢就将家底疗伤呢就压后一个礼拜，咁呢就个节目就出唔到。咁我本身原先预计咗，咁唯有就係大肥又嚟啦，咁就叫大肥又嚟啦。个节目名唯有叫大肥又嚟啦。咁有几件事要同返网友讲嘅，就台务唔讲啦，但有啲嘢呢真係我承认我自己做得差嘅。好似大肥看天下咁啦，过去嗰两集呢我做得好差，因为个脑里面好空白咗，我唔知道我讲緊乜嘢。咁但係你哋都仲系支持啦，因为今日呢系5月5号。咁但係你哋睇呢5月4号嘅时候呢，第一节呢，尤其第一节特别差。咁已经，但係呢就我而家同你讲嘅时候已经4000几 view 啦。咁我估埋尾应该有6000-7000 view 啦，咁起码啦，但係真係做得差。第二节第三节呢就做得非常好。因为真係嘅，连我成日呢俾意见我啊，闹到我不为余地嘅 Y 先生呢，佢都话喂好少见喎、啊。大肥呢做节目做得咁中肯喎、啊。咁多谢佢先啦，因为闹又好赞又好啦，佢都即係陪咗我咁耐啦，因为即係基本上集集都有听咁。多谢佢啦。第二呢就係有啲嘢想澄清下嘅。因为有啲网友问过我咁。咁呢其实呢就我不停推介有机菜，因为我觉得呢有机菜呢对身体係好嘅。咁呢就甚至过往呢就想就做好多推广啦，咁帮阿 Bert 手啦，其实 Bert 系一个网友，咁识得比较耐啲，由有大飞看天下开始呢就识佢㗎。咁佢系成日都走嚟搵我飲茶㗎，因为佢呢屋企呢即系两个老人家呢就系住喺我哋公司附近，咁顺路都会来搵我㗎。咁即系大家做拍即系倾偈一个嘢都好啱 channel 嘅，咁佢就做有机菜啊，最近做菇包啊，做成咁佢好多计划啦，大计啦咁。咁我想呢就係俾个平台佢，咁尤其有机菜想推下啦，等大家食得健康啲。咁同埋想做一啲成。咁但係呢过往呢一个假期呢，咁我哋搞咗个有机菜，咁多谢网友支持先啦，咁有成40人去。咁呢我呢就出车啦，咁有啲网友揸车嚟啦，咁车咗好多人去啦咁。咁呢就都开心愉快嘅听佢哋讲，因为我到最后尾我走咗，因为我要录节目啊，各样做唔到啊。咁呢就跟住第日呢又去菇场啦，睇菇包啦，睇点样做啦。咁阿 Bert 有个50000蚊嘅计划啦，希望就啲人入股啦，各样。但係呢就有好多网友问我啊，咁究竟系咩回事啊，咁我澄清返啦。有机菜我非牟利嘅，我想大家食得健康啲，我冇赚一分钱嘅。係只不过话出心蚀油费，搵咗个细飞同阿黎生呢两个帮手车人，咁再加上我啲网友啲仲返转头啦，咁我出三架车接人啦，咁。即係想有多啲活动囉，即係有啲活动囉，同啲网友多啲互动囉。同埋如果我觉得好嘅嘢，大家可以参与下囉。即係等啲网友知道除咗听节目之外，多啲 各色其色嘅接觸啦。咁基於嘅沽場咧，譬如好似入股啊50,000咧做推廣嗰啲咧，咁我純係幫阿 Bert 做介紹嘅啫，即係同我本身星期二得到係冇關係。咁、啊、所以呢你哋譬如有啲網友問我啦，你直接問阿 Bert 好啲，咁如果你哋再聯絡我呢，我就會轉介俾阿 Bert 啦，等阿 Bert 覆你啦，或者你 YouTube 留言啦，佢會覆你哋嘅。但係我話我淨係知道個，我知道佢做菇或者做有機菜，咁我有睇我自己菇場我冇去過，咁呢有機菜我去過兩次，咁我覺得 OK 㗎。咁而菇場呢，因為我都上次接咗人去，我有事我走咗，因為我都忙㗎。咁呢就澄清返啦，即係我冇參與呢個第一。第二，你哋網友嘅決定係你哋嘅決定，唔使受我影響嘅，因為我唔係參與，我亦都冇喺度呢謀到一毫子嘅，所以你哋自己決定得啦，亦都唔使話哎呀阿大匪係咪你牽頭搞㗎，唔係，我只不過話有呢樣嘢，商圈嘅嘢就係話有一個咁嘅商機，我話俾你聽，做唔做你決定，我係唔會牽涉裏面做任何嘢嘅。所以呢，如果網友有啲話想參加嗰樣嘢，自己諗清楚睇清楚章程，問得仔細啲，因為始終係牽涉錢銀嘅嘢，要了解得多啲嘅，而唔係話哎呀好啊我信你，咁唔好做乜嘢都，我都話啦，問過自己，自己認為 OK 嘅，咁你咪自己諗囉。如果覺得喂唔適合嘅，咪唔適合囉，亦都唔使問我意見，我參唔參加，因為我一定唔會參加，因為經過上次做信箱嗰個生意之後呢，我係唔會再同網友去合作一啲生意嘅。如果你有啲網友呢，佢想呢有啲貨品係 stop 貨啊，或者有啲嘢呢俾個折扣，我喺網上幫我推，幫你推，咁我唔介意，最緊要嗰樣嘢係堅嘅、好嘅、有優惠嘅，咁呢就當俾個網友，啲網友呢有個多啲嘅選擇啦。咁但係呢，我呢就只不過做一個平台，咁如果你拎上嚟我幫你推嘅話，可能我就收返啲手續費啦，因為始終要養人打屁啦，因為未來可能仲要多兩個人幫手。咁但如果冇有，我亦都唔介意。咁但因為我本身呢就做網台之外呢，我想推廣呢就顧小培呢倡議嘅植物嘅提取物去幫助人嘅健康，而我賣嘅價錢大概比佢平2/3到啦。咁亦都係用美國嘅藥粉返嚟，即係嗰個提取物呢就大陸呢，咁呢就檢測咗報告，每一次落嚟都檢測報告，就做微片而賣嘅。咁我哋而家有幾樣產品嘅，咁到時可能就月尾搞開放日啦，大家嚟睇下啦。咁如果認為有興趣嘅，未幫到人嘅而食咗係好嘅，唔使信大匪嘅，咁都係信呢樣，因為每一樣嘢呢賣嗰啲咁嘅提取物呢都有醫學報告證明嘅。咁而亦都係顧小培博士，我唔係話哎呀你抽佢水或者成日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係顧小培嘅信徒，咁我當然相信佢啦，甚至而家同我拍檔出呢啲嗰個，佢亦都係一個資深顧小培嘅迷，佢呀對佢好有興趣嘅，咁講啦，咁呢就濟南我去唔到，咁佢哋睇返啲相呢，佢哋都好愉快，佢咗兩日啦，咁都澄清返先啦，咁濟南我真係去唔到，因為我呢兩日有張兩張合同趕住，突然間咁我甩咗阿 Bert 底或者阿貓姐底，我唔好啦，咁但希望佢哋有個愉快旅程啦。講就講到呢一度，因為呢今日呢就叫做大匪又嚟啦，caption 唔識寫啊，咁但係講一講啦。最近有兩件呢想講返啲中國嘢，同埋一啲比較輕鬆啲嘅話題呢。第一話最近呢熱烘烘嘅就係魏雷同呢個徐曉東比武，一個太極高手，一個 MMA 高手，咁佢哋係話高手，咁呢我相信呢徐曉東呢個人真係好嘅。點解知徐曉東係好呢？你講大言不慚嗰樣嘢，咁因為佢咁樣講先引起注意嘛，即係牙刷拳王，或者當年啊幾乎打遍天下無敵手嘅泰神都係。咁佢牙刷就歸牙刷啦，因為呢永遠啦歷史都係由戰勝者所寫嘅，戰敗咗任你噏，係咪呀？佢真係打贏咗喎，堅。咁有啲人話佢係咪真係 得噶。咁佢亦都好老实咁挑战李小龙啦。佢死咗啊，佢一卒之佢就事实证明咗就啊挑战李小龙咁啊。李小龙咧就因为死咗就备战啦，就唔敢出现，咁啊冇办法啦，系咪啊？咁亦都有句说话叫做咩咧？咁、那个魏雷咧就拍好多片啊，亦都摆上网咧，就话佢好坚嘅。咁佢而家输咧就输在两样嘢嘅啫。第一就佢张身体唔习惯先，因为佢平时咧就练功咧就全部都系赤脚嘅。第二，哇呢下真系犀利啦！原来因为佢逼惊咧，一用内功嘅时候咧就将呢个魏雷咧嘅内脏咧震碎咗，搞出人命，所以佢唔敢出佢嘅终极武器啊！即系好似我哋中国大陆嘅军事啊，巡航导弹同核弹一样，唔敢。啊！费事，因为有后果，所以咧佢就同我一样啦。我成日都话啦，做咩嘢都有后果嘅。咁佢担心有后果啊，因为冇唔记得签生死状，冇办法啦，所以放佢一马。咁咧就好耐之前咧，因为我系港漫啦，港漫啦。咁咧就有个叫刘定坚嘅，就有句口头禅啊，佢漫画成日写嘅，尤其个《刀剑笑》咧，冯志明写嘅，强者败，更强者胜。就喺呢一度咧，就完完全全咧体现得到啦。即系魏雷就系强者，咁但系徐晓东更强者胜，系嘛？所以咧，二做到咁样，永远都系啦，扬名立万。咁咧，而家徐晓东就做咗扬名立万。咁希望佢又表现越来越好啦吓。因为咁样嘅，虽然咧佢咧就。将太极咧呢位魏雷师傅打败咗，但系我觉得我知道好多嘅问题喺呢一场度呢一场比武度出现咗嘅，系咩咧？就系佢为咗证明咗喺中国或者外国好多人都讲，尤其做技击嗰啲都讲，太仔又讲 ，MMA 嗰啲更加讲，就系话。中国功夫唔打得，呢个重心嚟，唔打得，好多人嘅概念，因为中国近呢几十年啦，佢哋根本上咧就变成一种运动，系一种套路。啊，你当年嘅李连杰啊，十项全能冠军，因为佢系套路，佢一个标准套路嘅，包括香港有曾经有一个我唔记得叫咩名啦，曾经得到蓝拳王嘅喺国际比赛上啊得到蓝拳王，譬如好似嗰个李辉啦，靓女啦，咁以前做替身咧，又做过女主角，后屘做咗殡仪大王嘅二奶啦，咁唔好讲二奶，即系第二个老婆啦，咁咧就佢系太极高手，亦都喺各项嘅武术运动里边咧，佢系赢咗嘅。亦都得过冠军，系唔错嘅身手咯。咁我唔够胆讲，呢个徐晓东系咪真系坚？但系我亦都可以好胆话，中国功夫唔系唔打得，只不过规例上，因为你 MMA 话打系冇规，即系冇规例嘅，即系好似空手道，有啲咧就譬如喺国际赛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咧就系以点数赢啊，即系我咧我埋到嚟打多一嘢，跟住我赢。跆拳道都系我赢，跟住咧又分翻开，又重新嚟过。但系有啲咧，譬如极真空手道啊，呢一类咧，佢真系埋身肉搏，要打到你瞓低嘅。咁但系各取所出需咯。因为咧做任何嘅，即系擂台又好，烂仔交又好啦，烂仔交啦，即系我打烂仔交啦。咁啊，细佬靓仔嘅时候，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成日打，成日打。而太极高手佢冇成日打，佢做一个套路，佢做一个表演，跟住教徒弟，然后咧就个徒弟你一拳打埋嚟，跟住我点样截到你嘅手，跟住咧我点样做，系一个流程嚟嘅，唔系真系实打。所以点解泰拳咁厉害？因为不停上擂台打，细细个就踢，踢完之后仲最重要，所有嘅武术喺现代技击上咧，就除咗系打之外。最重要就是挨打，所以打呢个拳啦，即系打泰拳又好，或者打呢个西洋拳又好，或者 MMA 又好，甚至柔道都好啦，或者言叫柔术都好啦，最主要就是挨打。 所以佢哋做极强嘅挨打训练，亦都做到咧所有嘅膊头肌肉啊，好多嘅人啊，即系佢啲真系出色嘅拳手咧，佢嘅膊头嘅肌肉咧，基本上咧就连条颈都睇唔到，因为咧佢咁样先能够承受到头部嘅打击力，系咪啊？咁咧，而呢个所谓嘅太极高手或者一个中国一般嘅武术啊，即系而家系冇呢个训练。所以我唔夠膽講中國武術唔打得，呢個未必係事實嘅全部。所以有啲人呢就唔使咁高興，哎呀嗰、那個太極格帝佢真係唔代表，因為我哋中國嘅門派太多啦，係咪呀，巨鯨幫啊，海沙派啊，武當啊，即係好似余滄海啊，呢啲青城派啊，咁啊 Tony 成日講㗎啦，咁啊太多呢門派，太極都分好多種啦，咁我唔敢講。因为咧，我自己都对啲武术有少认识嘅，当然不如 Johnny Fox。因为所有嘅嘢都系嘅，譬如好似打柔道咁，你着件衫，要捉件衫嚟搭你。而练柔道先学被搭，即系你要搭我，我就要俾你搭嘅时候咧，我点样保护自己落地？所以咧，每一种技击都唔一样。咁你话啦。好唔系好打咩？咁你做保镖，好似我都话啦，国民党最高唔系台湾啊，最高领导人所有嘅保镖都学八极拳嘅，系一种暗杀拳，即系等于北斗之拳一样吓、啊，你死咗啦。因为好简单啫嘛，甚至咏春，有啲咏春唔打得，当然打得啦。因为咏春就系一个现代嘅技术啊，即系现代接近现代嘅武术啊。因为点解咧？埋身短打佢打嗰啲，唔系大开大埋同洪拳啊，或者蔡李佛啊。其实蔡李佛都 OK。咁你本身就系咁样，而佢哋咏春系冇乜实际套路嘅，小念头系咪啊？标子，跟住有剩系黐手，全部都系一种实战嘅。即使冇实战都，佢打木人桩，佢令到你习惯咗。即使话我冇个真人去对打嘅时候，佢都有。第二，佢哋好多时候点解用标志呢？因为插喉咙啦、插眼啦，系咪啊？打用脚啦，永远起脚咧就系起唔过膝头腰部啊，腰部啊。点解咧？中国功夫其实起脚好少过腰嘅，因为点解咧？起脚过腰咧好危险，一挠到你就死啦。所以通常嚟讲，脚啦踢小掩啦，踢春袋啦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哋僆仔嘅时候睇黄飞鸿电影，关德兴无影脚啊，无影脚就系关德兴嚟，唔系黄飞鸿真系有无影脚，系因为佢其中一笪有一支个招式好简单啫，佢一冲埋嚟，第一时间搵只手喺你面前一样，你个人习惯咗眼嗰度俾佢一遮，其实嗰下唔系攻击，真系打你嘅，然后只脚就喺下低扫你嘅小腿，上五寸下五寸，或者踢春袋，一嘢收你皮。尤其呢一招最好着皮鞋，因为我曾经用呢一招打低过几个人，系因为嗰阵时僆仔，我真系读紧书，我日日都着皮鞋翻学，好重要。呢、这个就系所谓埋身肉搏，同你系咪成日打交有经验，一烂仔交。有啲话你打得几好都啦，一到埋身到后尾都系烂仔交。即系我哋僆仔试过有，即系咁讲啦。有啲经历，譬如好似我同人哋嘈交打交，我试过有一次系咁样。你指正我啦，可能你话诶、哎、大飞你吹水啫，唔紧要嘅，即系吹水唔紧要。我讲实际，同人哋讲数，即系嘈交，入佢埋嚟，喂，我哋慢慢倾，慢慢倾，倾到埋嚟咧就挨埋墙边，一挨埋墙边咧讲两句，最紧要咧就。表现下气啲，下气啲，即系唔好表现你恶形恶势，唔、哎、好意思啊乜乜。等个人咧，因为你认低威嘅时候，佢即系佢防范嘅时候，你即系譬如我个身系靠最好靠左边墙啦，左边墙，咁大家都靠住左边啊，咁佢啊当然系靠右边啦，我靠左边咧。当大家倾起嘅时候，啊下气啲。啊，对唔住好咩都，一讲到呢度，对方一防范，我只右手就起身兜头兜脑就拍埋佢个头，就冚埋埲墙度，一嘢收佢皮啦，使乜讲咁多啫？呢啲系烂仔交嘅街头智慧，啱唔啱啊？挨住墙啊嘛，你突然间只手唔使好大动作噶，就系、是、随手扬手一揿住个头，砰一声拍埋佢个埲墙度，佢就即时爆光收档噶啦，系咪啊？街头打交真系冇规则。是咪啊？八极拳都系 下下用手争嘅，即系等于泰拳。所以我唔够胆讲，即系成龙一定唔打得，洪金宝我都唔够胆讲佢打唔打得，因为洪金宝真系有料嘅，我见过。如果你问买陈慧敏、梁小龙呢啲老牌大佬，梁小龙出晒名啊，廿几条友啊围住啊，一样俾佢打到走得啦。当年啊，甄子丹啊为咗佢嘅当时嘅女朋友万绮雯啊，一对八个啊喺尖沙咀啊打到扑街啊，打到人扑街啊。咁我唔够胆讲，因为佢哋啲全部有实战经验，尤其你话唔打得咩？讲一讲啦，你话李小龙唔打得咩？李小龙当时马，即系我记忆中啦，呢个猛龙过江嘅武术指导就系林正英，廿零岁可以做李小龙嘅武术指导，你话佢当时几劲啊？我唔敢讲，系咪？因为我真系睇过一啲。好简单嘅片，譬如好似我哥啦，我有阵时会提嘅啦节目。咁我三哥佢学洪拳，咁你学套路咧点咧？咁好啦，佢嘅师傅就系赵子灵，即系功夫玩铁线拳嗰、那个，清一声扮乸型嗰、那个，好大好大只侧嗰啲钢环。而洪拳最高嘅，最终我认识噶，我认识你。如果我错，你可以话俾我咧，就系、是、铁线拳。入门嘅时候叠掌，由叠掌攻至伏虎拳，一路数落去。是咪呀？我僆仔嘅时候我都跟我哥学嘅。因为我哥真係去俾钱去学。咁我哥同我讲过，佢就所有嘅功夫即係洪拳都学过，但我就争一套铁线拳。而嗰陣时呢，佢我哥只不过十零岁僆仔，咁佢洪拳呢，就因为好多间馆一齐呢会有一个自由搏击大赛嘅。咁我呢个哥呢就打赢个对手啦，咁你就得到自由搏击冠军。好瘦削㗎咋。点解呀？因为到最后尾练功夫，你唔好话防身，係真係要落去打你先知道。而家变成个套路好难讲。我哥攞到自由搏击冠军，佢有阵时返嚟都会教我哋。咁当时啦，因为始终电影热啦，热啦，系咪呀？太多嘅功夫电影啦，自己睇下刘家良啊、刘家辉。咁而赵子灵佢师承呢就唔系刘湛，即系唔系林世荣嗰套，系另外黄飞鸿一个分支，就系、是、莫桂兰。我唔好意思，如果我记错，你哋可以指正我。即系佢嘅四奶黄飞鸿，你话佢打唔打得？打烂仔教都打得。喺文献上记载，我印象中落到嚟香港，曾经落过嚟香港。为啲徒弟出头打死人，然后走返佛山。空手打死人係好难㗎，一对一。打死个人唔係好容易㗎。你睇下嗰啲街头表演啦，或者街头嘈啊，你一拳我一拳打来打去，打到大家莫晒起嘅。周身与周身伤，个人跌咗嚟係咁用脚踢，一个打一个，打死人係好困难。但黄飞鸿当时打死人跟走返佛山。而莫桂兰呢，战后落咗嚟香港。落咗嚟香港你话唔打得咩？咁我道听途说啫。咁佢呢就摆大寿，好似80岁。佢死其实好短时间，廿零三年前死。莫桂兰曾经摆个木桶，即係佢摆大寿嘅时候呢，木桶就搵啲铁片包住嗰种，即係包住一个木盘木桶。即係传统嗰啲。佢表演两隻掌一两隻手一拍埋去，成个木桶就散咗喇。你话唔打得，如果你嗰个系你个头系点呢？即系好似李家咁。即系我哋一个香港好出名嘅，对武术好热衷嘅，即系除咗乔正夫啦，乔正夫当然唔系黄杨达可比啦。啊，你唔好影衰乔正夫，乔正夫嘅所谓呢个菲律宾魔杖啦。啊，拍上个香港电台拍过一啲关于讲武术嘅，比如好似欧锦棠啦，讲空手道啦，系咪啊？去冲绳啦，吓、啊，将空手道同当时嘅名叫唐手，即系由中国传过去嘅功夫嘅分别啦。咁而呢个李家，佢大只徒手可以将成个榴莲劏开。咁你话啦，佢唔打得咩？好冇问题噶，你打得佢十锤，佢只要挨得过你十锤。然后佢劈你一嘢，你承唔承受得到啊？呢个先就系重点。 所以呢永远都系，即系我僆仔嘅时候咁打街头交啦，我都话啦，我几岁大四五年班啦，我已经日日都喺街头打，打到烂晒，校楼都烂晒。听翻我以前有啲节目啦吓，咁我妈上高睇到打到校楼都烂晒，为咗点啊？因为受呢啲小流氓啊。啊！龙虎门、李小龙嗰啲啊，排名啊，啊两三班同学啊，大家日日喺度打交啊，争排名啊，我系全级最好打嘅，你排第几啊？咁我哋细路仔系咁过嚟嘅，咁我哋当然知道啦。咁再加上我有个哥系功夫狂热，咁啊唔多唔少又受佢影响啦。咁后尾我都学过气功，当然就唔系好似魏雷咁巴闭啦。气功一震，你连肠都飙埋出嚟，梗系震碎你内脏啦，大佬系嘛？我哋呢啲比较简单啲。咁呢就係一种养生嘅气功，咁喺工联会学嘅，后期都学咗个半年。唔好意思啊，因为真係有啲成嘅，有啲即係仲未好啊，真係差身体。呢一件事希望继续发酵啦，咁有剩嘅尾呢就睇下呢几日嘅事态呢，就要靠呢、這个啊星期二得到阿 Tony 啦，因为我未必录得到啦，因为我星期日晚坐夜机，咁咧阿 Tony 咧就呢星期六星期日咧佢就外游，咁可能我夹佢唔到，咁啊阿 Tony 就而家揾紧节目主持拍佢做星期二得到，如果大家想拍佢可以联络佢，咁你哋啊好多听众都啊有阿 Tony 联络方法，咁啊睇一睇啦。咁啊讲到呢一度啦，第二一样嘢咧就系讲啊郭文贵。郭文贵其实好简单啫，由头到尾佢又出咗个信息，成日讲啲唔讲啲，讲啲唔讲啲，点解呢？即系黑社会，以前靓仔讲说我是流不是流，郭文贵就用呢一啲恐吓黄岐山啊，恐吓习近平嘅说话去保障佢条命，亦都话俾佢听唔好乱嚟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录节目嘅时候咧，有新闻报道话佢嘅家人放咗，唔知系唔系？咁啊，睇下以后发展啦，因为未经证实啦。咁而郭文贵亦都讲啦，你哋呢如果有十五万嘅 like 呢，我就爆大镬啦。哎呀，今日有几多 like 呢，咁我就安排几时几月几日讲啦。其实不停喺度做呢啲，喺度恐吓緊呢个中国大陆。而佢讲嘅当然唔系事实。因为习近平要搞黄岐山，使乜你郭文贵啊？你自己都爆咁多料，香港有几多国，有几多国安，有乜有乜？你嗰只系新闻咩？你做呢啲嘢冇用，因为香港人不嬲都知，唔好话铜锣湾书店，从来都系。如果唔系中联办嘅体系，点会有几千人？系咪啊？地下党员由梁慕涵开始讲啦，系咪啊？包括美国之音，系咪啊？如果唔系冇断播事件啦。所以唔使讲呢啲，真係冇乜意思。咁但係呢未来呢两三个礼拜呢，我相信呢会继续发酵㗎。係咪呀？真係我都相信。咁又提一提啦，提一提一啲嘢呢，可能都录两节啦，录唔到三节。因为唔够料，我仲諗緊星期日呢录埋呢大飞下期嘅大飞 Antenna 呢先离开。我有咩讲呀？真係唔敢讲呀，真係有咩讲呀，大佬。哦，其实呢今日录呢已经是第三次录㗎啦。呢一节我星期一呢星期一嗰日呢就录咗㗎啦呢一节。但呢录得好差。跟住呢我就再录。就星期五咪星期四尋日又再录，出大飞看天下时候我又再录呢两节。但呢我听返大飞看天下嘅第一节录得实在太差。个脑好似空白咗，漏口咁不停咁啦啦啦啦啦啦，哎呀自己听到都唔舒服。因为我好少听返自己做节目嘅，諗住讲完就算，但而家真係唔得。因为既然呢係要做网台要有心机做，所以呢其实呢一个大飞嚟啦又嚟啦，係第三次录㗎啦。希望收货啦，呢度就讲到呢一度，咁啊第二节再翻嚟，睇下录两节，录三节啦，咁跟住大飞看天啊，睇下有冇料讲啦，拜拜。